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听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有些也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鼠想吐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这会说你要低估我这快要发扬点播，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疼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鼠想哭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低估我这快要